冷，来在雨声中高唱，你我似海中木船，也会有高低跌宕，每个波折仍捱过，谁在暗中保守我？大概得失总有天意，气候也有幻变时，曾承受人生的骤雨，方知太阳温暖。大概一天总会开窍，胜负也淡淡一笑。我不需要自怜，其实幸福早已遇见。中木船也会有高低跌宕，每个波折仍捱过，谁在暗中保守我？大概得失总有天意，气候也有幻变时，曾承受人生的骤雨，方知太阳幸福也淡淡一笑。我不需要自怜，其实幸福早已遇见。大概一生中世事也有幻变时，承受了人生的骤雨，方知太阳温暖。